Урок 20. Текст. 春节快到了。 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2月17号。明天是除夕。后天是春节。 除夕正好是星期六，太好了。 小王，咱们准备一下吧。 好，我写对联，你们准备年饭。 咱们都穿中国衣服吧。我有一套制服和一顶解放帽。 这种衣服在80年代就不流行了。看我这个。 哈，瓜皮帽和马褂，真好玩。 昨天我从中华街买来的，好吗？这个嘛，穿上就成出土文物了。 Новые слова. 春节。 号。 月。 除夕， 后天， 星期， 对联， 年饭， 衣服， 制服， 帽， 年代， 瓜皮帽， 马褂， 街， 文物， 这个， 好玩， 准备， 写， 穿， 解放， 流行， 买， 上， 成， 出土， 套， 顶， 种， 快， 正好， 和， 哈， 吗， 中华。 Упражнение 1. 今儿今儿 明儿明儿 后儿号， 帽儿帽， 一块儿一块儿， 对联儿对联儿， 马褂儿马褂儿， 好玩儿好玩儿。 Упражнение 2. 第七。 27。 98。 38。 七杯。 八根。 七元。 八毛， 七碗， 八两， 七味， 八块。 Упражнение 3. 除夕，除夕， 春节，春节， 衣服。衣服， 星期，星期， 流行，流行。